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 看清楚了结，你还在不在？全世界都在变，你纵然不言悔，却从不曾了解，我要的不过就是能安定的感觉。怕真心出了界，我才明白，我已经做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有什么等待？ 还是一样转。

样子不对，却再也不愿认真的，可悲。

要相信我，如果你是我上天派来的，那就遵照神的旨意相爱着，爱你没错。 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

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，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，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，低价无风险才是真理，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，电话400-005-5002，记住400-005-5002，上小顶网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着歌，未明内容在讲什么？从甜蜜的爱到炎夏之吻，都改得长么？时间愉快掠过，有理想但思索。也都不错，直到在某一天唱尽无尽爱歌，能感动有情人，会是这样多。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，曾每一首歌一个故事，到尽离校悲欢几个字，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。犹如人生是个一开始不幼稚，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，为着前路永远冲刺。一个深秋极甜蜜而重要，问谁共鸣或多或少，我明知的你仍忘掉不了，使我心才笑。时间共我竞赛，志向总未动摇，每日越爱越爱你多，有热情自有歌，才感动有情人，会是这样多。从前曾相恋的失恋的小伙子，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，到尽离合悲欢几个字，完全来自过去那日子。犹如人生只过一开始不幼稚，唱每一首歌一个故事，为着前路永远冲刺。常常不小心错过，但是风风雨雨 自然掠过，已经得到太多。和情人喜欢偷句歌，又悠然以唱观星座。问什么帮过我，令年月未忘过。 享受情人的温柔，大 橱窗上，夜阑的气氛好浓，人来人往，脸上满是笑容。 Thank you.

暂且不说，365个昼与夜，时光带我轻轻穿过，风和雨，霜和雪，沾上我万里行路的鞋。暂且不说，365个昼与夜，时光带我轻轻穿过，风和雨，霜和雪，沾上万里行路的鞋。 心中你永远